艺我的古城，倾渠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然、冯杰。 收听建筑二嘅，咁嚟紧呢一个小时咧，直至到夜晚嘅十点钟咧，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咧冯杰喺度咧同大家主持节目啦。咁仲有咧我哋嘅黎东耀 Stan， 同埋曾卓然，卓然兄 ，Hello。 好啦，咁我哋咧今集咧就会系我哋吓喺日本建筑嘅文化嘅呢个系列入面咧介绍嘅最后一集啦。咁下一集就会有一个总结啦。咁亦都叫做最后一集，唔知道会介绍一种点样嘅建筑咧，可能大家都好期待啦。最后一集究竟会系咩咧？咁而唔知道呢一种嘅建筑好似突然之间有啲翻高潮，我哋翻嚟乡村，讲下啲好原始嘅一啲嘅乡村村落嘅建筑，咁唔系话好宏伟嘅，话大阪城嗰啲咁啊，好大家都好鍾意去啊，但系唔系，好似今次就算我哋讲乡村都好咧，都系好多人鍾意去嘅一啲地方嚟嘅。咁大家如果对日本旅行都有啲研究嘅话，其实有几个地方咧都系即系大家系趋之若鹜，好想话，尤其是某啲特别嘅时节咧去下旅行嘅。啊，讲几个名啦，譬如系白川乡啦，哇，好出名啦，系咪先？ 离浮远嘅 系啦，咁啊，譬如系美山町啦， 京都府嘅， 仲有啊大内宿啦呢啲。咁究竟啊又系一啲咩嘅特色，等啲人咁中意去睇咧？咁其实大家上网去揾一揾啲相咧，就见到一啲好靓嘅啲村落入面嘅小屋，唔系一啲好大型嘅建筑。咁但系咧呢一啲村落嘅建筑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佢哋嘅屋顶啊。我覺得係，即係佢哋好似用同一種物料咧去製作佢屋頂嘅。當然啊，呈現出嚟佢屋頂嘅形狀啦，或者係佢個形式係有少少唔同嗰陣，我哋啊等 stand 再慢慢同大家講。咁但係呢一種嘅物料咧，就係茅草去做嘅，係咪啊？係 啦，今集就主要係講茅葺嘅嚇，茅草做嘅屋頂。不過都會講埋其他咧日本常見嘅唔同類型嘅屋頂嘅物料嘅。 咁其實嗱，茅葺有啲咩咁特別啊？我哋擺喺最後一集度同大家講咧。 反璞歸真啊嘛， 上一集咧，如果大家有印象咧，上個星期我哋講到咧，就係呢個茶席嘅思想啦，同埋呢個茅葺嘅時候咧，有個對比。我話茶席咧就係一啲有錢嘅人啊，先去追求嘅一種咧樸素嘅一種感覺， 刻意追求 啊。咁我哋話咧，茅葺咧就相對咧就係自然啲啊，因為更加係屬於呢個鄉村嘅， 冇得選擇之下嘅， 或者即普通。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生存状况之下自然而成的一种的建筑方式啦，所以都应该是我想是可能是这么多种建筑里面呢历史最长啦，影响最多人啦，同埋最多人去共用的一样建筑的风格的。 古往今来啦，我想以前的人就可能在实用方面，就譬如用这些物料去做一些的屋呢，其实是考虑过不同的物料有些什么的作用。咁到今时今日我们去欣赏返这些当时的建筑的时候，有可能循住不同的角度啦，譬如我们今天可能用返一些建筑上面，或者有些人用旅游的角度去欣赏佢，啊，影啲相好靓嘅，即系摄影嘅角度又得噶嘛？可能喺唔同嘅时代欣赏同样嘅建筑物都有唔同嘅一啲角度。咁而我哋今日咧，亦都会从呢个茅葺嘅呢个文化去讲之余咧，咁啊带嚟一套电影咧，入面亦都有啲嘅茅葺嘅空间，亦都俾大家去睇一睇。咁呢套电影咧话都系非常之出名嘅，咁就系叫《游山节考》啦，1958年嘅版本啊，我哋今次介绍俾大家嘅就由木下惠介咧监督嘅。 游山涉考。一个小山村之中，69岁的阿玲和新丧妻的儿子神平以及孙儿一起居住。村中有个习俗，凡是到了70岁的老人必须去参拜游山。所谓参拜，其实就是将老人舍弃在山上，以节省村中贵乏的粮食。阿玲一直为儿子寻找族言，后来神平娶了阿玉，阿玉贤惠能干，阿玲十分满意。了却心愿的阿玲自知大限将至，不想成为子女的负累，甚至用石头打碎自己一口健康的牙齿。没几耐，他的孙亦都娶妻，妻子亦有了新人。终于阿玲参拜游山的日子来临，阿玲帮助神平作出决定，儿子神平最终无奈孭住母亲默默走上游山。 游山节考就非常出名啦，除了话1958年的幕后伟界这个版本之外呢，咁亦都有1983年金川昌平导演的版本啦。咁我諗两位都系电影发烧友啦，卓妍卿和 Stan。咁呢两套嘅电影嘅版本讲緊同一个题材啊，俾少少时间大家又去分享一下。对于呢两套电影嘅比较，或者大家会唔会觉得边套好啲，会唔会话 Stan 今次揀嚟五八年嘅幕后伟界嘅版本你系会比较欣赏一啲呢？ 其实两套我都鍾意嘅，不过讲真又真係好难取舍之下呢，我都系揀呢个58年嘅版本嚟讲嘅，我系鍾意多啲嘅。虽然83年版呢，这个金川昌平版本呢，如果讲建筑嚟讲系容易啲嘅、因为佢系比较多啲现实嘅实景嘅场面呢，佢其实真系拉咗一大队人去到日本嘅一个中部一条荒废咗嘅茅葺嘅村落嗰度去拍摄嘅。而相反呢，木下慧介58年版呢，基本上全套戏除咗最后一个镜头之外呢，全部都系室内嘅场景嚟嘅，所以呢、都会有少少似我哋之前介绍过另一套卑微夫呢嗰套电影呢，有少少似一种舞台剧嘅风格嘅。咁不过我就都挑战下难度啦，喺呢个舞台嘅风格之下，点样可以讲到呢个茅葺嘅建筑呢，试一试先。 整体嚟讲，两个版本我都同意，我会揀或者喜欢木下慧介嘅版本。咁啊，我认为有啲对于乡村嘅描述呢，我认为金川昌平嘅版本有啲未必系我心目中嘅恰当嘅一啲描述嚟嘅。 呢个都好有意思，可以再沿住啱啱卓妍卿所讲嘅再讨论一下，就系乡村嘅文化。咁、我哋今时今日可能听緊节目嘅大家主要都会系住喺城市入面。城市同乡村好似系两个唔同嘅空间嚟㗎啦。咁亦都喺文化或者生活習慣方面会非常之唔同。咁但係当然呢个系一直发展而嚟有今日城市嘅呢个现象啦。咁我哋依家讲返少少话乡村嘅文化，可能变返听众们都会想了解一下啊，其实乡村嘅文化，尤其是我哋讲緊日本啦，呢、这个文化究竟有啲咩嘅特色呢？ 好啊，我用一啲对比嘅方法呢，就用一啲文化研究同埋文学同埋电影研究啲观点，即系提出几个观点，希望即系建立到嗰个今次讨论个框架啦。咁第一个就系喺民国嘅时候嘅讨论。咁啊，其中一个好出名，大家都听过嘅沈从文呢位小说家啦。咁佢写嘅《边城》系一个好出名嘅、好重要嘅讲乡村嘅作品。佢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细节咧，系值得喺呢度分享嘅，就系话究竟佢呢本书系俾咩人睇？咁佢喺《边城》嘅序里边有讲到咧，其实呢本书咧唔系俾乡村嘅人睇。呢本書咧係俾想對鄉村有了解嘅城市人睇、所以喺佢寫作《邊城》嘅時候咧，對於某啲嘅鄉村嘅部分咧係有美化。咁當然佢唔係咁明確咁寫落嚟咁，但係後來有啲人討論咧，佢對《邊城》呢種寫法咧係美化咗鄉村嘅啲部分。咁因為其實佢寫《邊城札記》，即係佢寫翻佢心目中湘西嘅部分咧，更加多嘅係啲暴力啊、傷殘殺啊、人與人之間嘅一啲嘅，即係譬如嫖妓啊，種種唔同嘅情況喺佢嘅鄉村嘅邊緣出現。佢認為嗰個鄉村咧就係佢喺寫散文嘅，即係寫札記嘅時候嘅鄉村。咁佢喺《邊城》嘅小説裏邊嘅鄉村咧，反而就係一個好牧歌式、好完美嘅鄉村狀態。 其實正正是可能是金磚昌平或者木下惠介裏面其中兩個幾有差異的一個追求，尤其是你見到金磚昌平的電影裏面很多性的描寫啊，或者人與人之間的道德是好像是崩潰的一個狀態啊。這一種呢，我認為是即是一種相對推向於比較於負面的或者太過負面的一些鄉村的寫法。咁呢種嘅你都會見到呢，就係寫鄉村嘅人呢永遠都係城市人，而真正嘅鄉村人呢其實係唔睇任何嘅作品嘅。咁所以喺呢一點上呢我哋永遠都係處一個咁樣嘅狀態，就係嗰句究竟我哋寫嘅鄉村作品係俾咩人睇嘅呢嗰啲嘅係啦。咁呢個問題呢可能係處理我哋今日嘅種種嘅有關電影嘅課題裏面呢一個好重要要諗嘅一樣嘢，就係、是、當你諗緊嗰樣嘢嘅時候，其實真實嘅鄉村呢反而真係要返返去 stand 嘅建築嗰度先揾得到。 就去返頭先話 stand， 我哋又可以再講多啲真正的鄉村究竟是怎樣。我們今天所說的茅輯就是其實可以說是鄉村的建築裡面一個大家經常會見到的一些建築物，但是整個的鄉村整體究竟是怎樣的樣子呢，又可以交給 Stan 去跟我們介紹一下。 那呢譬如你看回這一套戲裡面所說的鄉村裡面的建築啊，或者那個環境呢，就我選了來做講今集的茅輯，當然就是因为在戏里面你会见到乡村里面的绝大部分的建筑物都是茅草的屋顶的，所以就作为今集的主题啦。但是里面其实除了茅草的建筑物之外，亦都有一些比较简陋一些更加简陋的一些木板式的建筑，这个都在日本里面是反映到那个真实的情况的。在乡村里面甚至乎在城市里面，通常最简陋的都是一系就系呢一种咁样嘅木板式嘅建筑。咁有时我哋睇一啲日本嘅传统嘅绘画咧，描述一啲古代嘅一啲贫民嘅生活咧，嗰啲屋上面你见到木板，甚至乎系会再摆一啲石头啊咁样，即系啲好简陋嘅，好求其啊，简单啲嚟讲就系、是、呢啲系喺社会上最底层嘅人所住嘅屋。咁相对嚟讲咧，茅葺都是在農村裏面一些可能是比較窮困的人會用的，但是相對那種簡陋的板輯呢都已經算是好一點的了、嗯、但是其實在這個茅輯的建築裏面，在日本其實就當然不是只是這些這窮人或者農家才會用啦。譬如我們以前經常都講過啦，譬如上一集啦，近一點啦，很多的所謂的草庵式的茶室，其實、嗯草庵喎，咁就個草字喎，咁其實即係都有好多係用茅葺嘅，甚至乎再講返我哋開頭嗰頭嗰幾集啦，伊勢神宮，其實伊勢神宮個屋頂係咩呀，咪就係、是、茅葺囉、 嗯、 伊勢神宮係日本嘅官方最高標準嘅嗰個咁嘅神社喎，都係用茅葺喎，所以呢日本呢茅葺呢一種咁嘅建築呢，除咗喺今次呢一套戲裏面嘅嗰啲窮人去用之外呢，其實呢一般官方建築都會用嘅。 喺呢點上呢，我覺得先講咗好重要嘅嘢，即係我哋話呢種茅草嘅頂呢，可能在中國咧，就真係淨係啲即係渣啲嘅建築，喺平民建築先會用。 而家直頭你見唔到啲乜，只會嗱，我有見過啊，近啲十零年喺啲咩地方咧？嗱，最簡單，譬如茅廁啦嚇，茅字啊嘛，有個茅字，咁好明顯，即係廁所呢啲古代可能就係呢啲咁嘅茅草嘅建築。咁但係咧，一般我哋去到農村而家都會有時見到一啲茅草嘅建築，就係咩咧？可能係嗰個農舍嘅側邊一個儲物嘅房間啦，甚至乎可能係養生畜嘅地方咧，先至會用個茅草去鋪嗰個屋頂去做噶嘛。 即系低下到不得， 真系连人都唔住嘅地方先至用茅草嘅喺中国。 点解我咁问呢个问题咧？即系岔开少讲茅草嘅实际问题，会唔会嗱落雨会唔会漏水？会唔会遇到大风？会唔会真系茅屋为秋风所破咧？系咪啊？即系求其实茅草系咪真系实用屋顶嘅材料咧？ 其实有几多材料可以拣啊？如果你冇得拣，咁你焗住用啊茅草啦。 至于嗱会唔会漏水嘅咧？可能一阵再详细啲讲嗰个。茅草嘅建筑喺个技术上面去点样处理先？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翻歷史上面咧，中國其實古代係我哋相信比較多出現茅草嘅建築嘅。譬如我哋以前都有睇過幾套戲啊，譬如孔子啦、啊、或者係三國啦、啊、嚇嘅赤壁嗰套啦，咁都會見到比較多一啲嘅民居係用茅草嘅，亦都譬如喺睇翻啲古代嘅畫啦，唔係講緊啲平民嘅畫喎，唔係描寫平民生活，係描寫啲文人啊，嗰啲歸隱田園啊，通常嗰啲咁嘅水墨畫，你見到有個亭喺個山上面嘅，好多時都係用茅草嘅，你會見到有啲嘅線條，佢你睇得出佢唔係描寫緊一個用瓦嚟到做嘅建築嘅。不過基本上可能去到我哋相信啦。宋朝以後呢的確係越嚟越少嘅，甚至乎如果你去到清代呢，的確係基本上所有嘅官方建築啦，比較有規模少少嘅宗教建築啦，基本上都唔會再用茅草、基本上全部都係用瓦嚟到做㗎啦。 所以話即係佢作為一個實用嘅物料，甚至乎一個可以俾我哋審美或者作為建築風格呢，可能就係日本先揾得到。 是啊，在中国其实真是比较难找到的。咁但是呢，哎，我哋又发现咗喺我哋离我哋好近嘅地方，香港里面呢其实有个地方呢，我都即係一个我自己个人嚟讲都几鍾意嘅一个地方。 竟然有？ 是啊，喺一个好细嘅地方里面呢，可以见齐日本嘅好多种唔同类型嘅屋顶嘅物料。呢个地方就係喺智莲政院里面嘅南莲原池，基本上呢喺嗰个咁嘅园林里面已经可以见到日本嘅好多种唔同嘅物料嘅攞嚟铺屋顶嘅建筑物喺里面嘅。 嗱，咁我哋依家就都要了解一下，首先就係究竟有边啲嘅物料係会常用噶啦，咁但系嗱，头先阿 Stan 所讲嘅就系我哋喺智莲政院嗰度系见到日本常用嘅一啲嘅物料，咁但系就其实佢唔系代表中国唐代会经常见到嘅物料啊嘛。即係因為嗱，我哋話智蓮城院係仿唐代噶嘛，雖然可能佢借鏡有好多都係從日本嘅建築啦。咁呢啲一陣或者所講嘅物料，又會唔會喺中國嘅唐代都係一種常用嘅建築物料呢？ 啊，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啦。嗱，首先咧，我所講嘅有好細嘅地方，有好多種唔同嘅建築物，有唔同嘅物料咧，主要咧就係喺智蓮城院嘅南邊嗰個園林嗰個部分啦，南蓮原池嗰度咧，佢有唔同嘅。亭啦吓，亭台楼阁咁样都会用唔同嘅物料嚟做嘅。咁呢啲嘅物料咧，基本上喺中国究竟有冇咧？我哋相信绝大部分曾经喺中国应该系出现过嘅。当然有一啲而家继续系好常见啦，亦都有一啲可能有少少争议性。应该有类似嘅形式，但系未必系绝对同而家日本继续常用紧嘅一模一样嘅。嗱，逐样讲先啦。中国嘅建筑，我哋而家见到嘅全部都系用瓦噶啦，基本上吓用瓦片嚟到铺噶啦。咁但系咧，相对于日本咧，其实用瓦片嚟铺咧，都分成为两种嘅。一种咧，佢哋就叫做本瓦漆。本瓦漆其实即系用日文里边嘅分成为两种，一种叫平瓦，一种叫软瓦。软就系一粒药丸嗰个软，讲紧嘅意思就系圆形啦吓，呢、这个咁样嘅意思啦。咁喺中国嚟讲，相等于嘅瓦片形状，其实就是我哋都好常见嘅啦，比较平啲嘅板瓦啦，或者系比较圆啲嘅半圆形、圆筒形嘅筒瓦，咁基本上都系差唔多系一模一样噶啦。呢一种本瓦漆喺日本嚟讲，等于中国正常嘅板筒瓦交替铺嘅屋顶。咁呢一种其实自中国周朝开始已经成为主流啦。咁周朝以前咧，我哋相信大部分都系用就系、是、用茅草嚟到做建筑嘅喺中国。咁但系去到日本大概六世纪，随住佛教传咗日本之后咧，大部分嘅喺日本嘅佛教建筑都系用本瓦漆嘅。咁另外一种 所謂嘅用瓦片嚟做嘅喺日本嘅，而中國古建築裏面肯定係冇嘅啦，就係、是、所謂嘅斬瓦啦。斬即係呢一個 客 棧個棧係啦，日文就係斬瓦啦。咁其實簡單地講就係波浪形嘅，亦都可以話係 S 型啦嚇，即係一塊瓦裏面咧有一半係凸起嘅圓啦，跟住另外一半咧就係凹落去嘅圓嘅咁樣嘅。嗱咁喺日本裏面咧，另一個名就叫簡略瓦，英文咧亦都有呢一種咁樣。嘅瓦就叫 pantile，p a n t i l e 啦。其实喺西方咧，本身有呢一种瓦嘅，而可能咧就系喺英国发明呢一种咁样嘅瓦啦，经过葡萄牙人去传入日本嘅，有呢啲咁嘅传说。但系基本上咧，比较正式或者系比较明显嘅就系1600年代啦，日本有一位叫做西川半兵卫嘅人咧，你可以话可能发明或者系佢正式去采用，即系模仿呢一种西方人传入去日本嘅。咁呢一种咁样。嘅瓦咧，基本上喺中国嘅古建筑里边咧就肯定冇嘅，但系喺香港咧又会好常见。如果我哋去到新界睇嗰啲所谓嘅西班牙式别墅咧，咁呢一种所谓嘅斩瓦或者简略瓦，点解会而家比较受欢迎呢？好简单，因为你买一块瓦。基本上已經可以鋪曬成個屋頂。咁另外一種咧，就係齒輯啦。齒輯簡單啲嚟講，就係用齒木做嘅木板嘅瓦啦。可以話係喺日本都係比較多係佛教建築啦。譬如之前我哋講過嘅金閣寺裏面嘅金閣屋頂就係用呢一種啦。另外一種同木有關嘅咧，就叫繪皮輯。繪皮輯咧就係、是、用繪木嘅樹皮，咁亦都係木面嘅屋頂嘅其中一種。但係咧，相對於齒輯咧，好多時可能會撈亂嘅啲人，但係咧，你細心啲睇咧，齒輯嘅木咧，你見到係較滑啦、較薄啦、較細嘅，而繪皮輯咧較粗、較厚、較大嘅。咁基本上日本自古以嚟都廣泛用喺宮殿啊、神社啊、寺院啊，甚至乎其實。譬如我哋之前讲过嘅京都御所嘅紫神殿，即係最高级嗰一座啊，都系用呢一种嘅繪皮輯，亦可以话基本上日本咧呢一种繪皮輯咧就系成为日本嘅一种最高级别嘅屋顶物料，唔系由中国传去嘅本瓦輯，系反而系呢一种木皮嘅呢一种嘅繪皮輯嘅。咁呢啲咧基本上嗱，如果本瓦輯。中國一定有啦，唐朝以前至到之後都會有啦。斬瓦就肯定中國古建築係冇嘅。咁但係咧，齒輯同繪皮輯咧，我哋相信有類似嘅物料嘅，但未必係完全同佢一模一樣，因為日本嘅齒輯同埋繪皮輯都會有特別嘅格式嘅。 咁而喺智廉政院南廉原祠入面，就啱啱所講嘅四種輯啦，輯即係屋頂鋪嘅物料啦。咁係咪四種輯都有呢？ 基本上咧，如果我冇記錯咧，除咗斬瓦係冇出現過嘅之外咧，基本上本瓦輯啦、齒輯啦、繪皮輯咧都係有嘅。另外再有，甚至乎有銅片做嘅屋頂喺南廉祠都係有嘅。而另外有一種咧喺香港其實係非常罕見嘅嚇，就係、是、茅輯啦。喺香港非常罕見，中國。嘅古建築亦都而家流傳落嚟非常罕見，但喺日本咧其實就有大量，咁所以咧喺智廉政院都可以見到呢一種真真正正喺日本常見嘅呢一種咁嘅茅輯咧，就未必需要去到日本嘅霸川鄉先至見到呢一種茅輯建築嘅。 我想 join 一次啊 Stan 嘅導賞團， 你有冇帶導賞團嘅咧，Stan 你？ 其實我咧就每年都會帶我個科嘅中國建築史嘅學生去嘅，因為咧真係去到嗰度咧。除了南廉原祠去埋佢嘅智廉政院嗰边咧，基本上咧就你唔需要攞住本书啦吓，又唔使播 PowerPoint， 全部嘢咧好似一比一嘅模型咁喺你眼前去出现嘅，甚至乎更加重要嘅就系、是、譬如连中国建筑史以外咧，直接可以讲埋日本建筑史添。 下次话我知。 我推介嘅咩情况之下去最好呢就係、是、喺天蒙光嘅時候啦，佢好似係開七點嘅，咁你咧試下， 南廉祠係開七點的， 係啦，咁咧你試到佢最早，佢啱啱開門嗰時，或者甚至乎最好係冬天添，又或者春天啱啱有啲霧嘅時候，天未光曬，去到嗰度咧，我相信你會有另一番嘅感受，甚至乎嚴重啲嘅，可以話去咗一個仙境咁樣嘅情況添。 咁依家就叫做啱啱入。冬都是11月底的时间，咁可能正好大家可以趁住呢个冬天呢，好似 Stan 咁讲啊，搵一个清晨啊放假嘅日子啦，咁就去一去南廉原祠呢度感受一下头先所讲嘅一种啊中国建筑，又或者係一种 日本建築嘅一種感覺。 嗯、關係 一度聽住阿 Stan 講，一度揾翻個屋頂出嚟。 聽完先啊，去到嘅時候就慢慢啊，就真係用心欣賞，我相信就別有一番體會啦。 艺我的古城，倾渠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嘅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今日我哋会同大家讲嘅日本建筑就系茅葺民居。咁啊 ，Stan， 茅葺咧即系用茅去作为呢个屋顶嘅铺面嘅物料，可唔可以话系茅，即系茅草系最常用嘅一种物料咧？ 嗱，我相信咧，二十世纪之前咧喺日本嘅农村咧，我相信系主流嚟嘅，用呢种茅葺嘅建筑吓，一般嘅民居。咁但系亦都可以话其实。大概自19世紀開始呢，都已經明顯見到嗰個茅葺嘅受歡迎程度係越嚟越低啦，甚至乎而去到20世紀二戰之後呢，基本上已經急劇去減少嘅呢一種咁嘅茅葺建築喺日本嗰度。 咁係因為現代主義嘅盛行啦，大家都係用鋼筋混凝土去起樓，好少再用即係一般嘅木建築。 呢個有關係，當然有關係。 即係工業革命之後，好多物料嘅做法都唔同啦。但係都咁講，如果真係計前現代嘅話，之前阿 Stan 都講到由即係周朝開始計起，即係 中國 呢種茅葺嘅建築喺東亞已經係明顯就係佢係使用屋頂嘅常用嘅材料同埋物料啦。點解呢種嘅物料係用嚟做屋頂係歷久不衰又咁長時間咁廣泛嘅地方都用呢？嗱，因為我感覺上茅一條條茅草好似好唔穩陣，我諗 住 三隻小豬都有教用茅草嚟做屋。是最懒惰的做法。 第一个就 冇错 搞掂。 大灰狼一吹就散啦。点解呢 ?Stan 系咪其实三隻小猪古仔系错嘅呢茅屋先系啱嘅呢 嗱咁样讲喎、啊。东亚嘅茅草建筑都好多嘅。咁但系呢相对于中国嚟讲呢中国系喺佢周围嘅譬如佢嘅东北部至到东南至到南部。至到西南部嚟讲呢我相信系佢最早去放弃或者系最早去冇咁流行用茅草嘅一个文化或者国家之一。咁呢我哋睇返由东北面嘅譬如朝鲜啦、啊、日本啦、啊、甚至乎琉球啦、啊、或者东南亚呢都系相对比较多用茅草嘅。咁中国呢好早已经可以话唔流行㗎啦。咁而茅草有咩好处呢其实同嗰个环境呢系有好大关系嘅。首先茅草本身唔好讲话咩环境啦最基本嘅因为佢最轻啦比起用瓦片嚟讲佢好明显系最轻㗎啦。咁另外呢佢亦都有嗰个保温性喺度啊，因为佢本身做出嚟嘅系会比较厚嘅，草自己本身中间亦都会有好多空隙，而草同草之间咧亦都有空隙，咁凡系有空气，咁即系做咗一个隔热啦，甚至乎亦都可以话系将室内同室外之间嘅温度咧作为一个调节嘅，咁所以咧喺一啲严苛嘅环境，譬如夏天好热嘅环境，同时又冬天又好寒冷嘅，甚至乎落雪嘅话咧，咁用茅草咧，相对于用瓦片。甚至乎现代金属嘅咁好明显就係、是、即係呢种又厚又多空隙嘅茅草建筑呢隔热啊或者隔住呢个寒冷 啊功能係最好嘅。而茅草本身呢佢亦都同嗰个农村嗰个环境好有关系啦、 嗯、 尤其是嗰啲咁嘅环境係种好多稻米嘅咁好明显啦。稻米你种完之后淨係攞啲米㗎嘛咁会剩返好多嘅稻草㗎嘛係咪咁剩返啲稻草有咩用呢 呢，其中一種用法就可以攞嚟咁起屋頂啦。不過日本嘅茅葺唔係淨係用稻草嘅，另外一啲比較流行嘅可能芒草啦，或者白茅啊呢啲咁樣嘅唔同嘅長管型嘅、甚至蘆葦啊呢啲呢都會攞嚟做茅葺嘅，所以唔係話淨係一種單一嘅植物可以攞嚟做呢一種咁嘅茅葺嘅。咁另外就係尤其是一啲比較工業上面係冇咁發達嘅地方啦，譬如用瓦片嘅話，其實瓦片本身起碼都要有少少輕工業嘅成分喺嗰度啦。咁、譬如中國啊，古時其實做瓦片呢一種相對係比較多一啲咁樣嘅喺農村以外有一啲嘅少少輕工業嘅情況去製造啲瓦片，先至可以攞嚟做屋頂嘅物料咁。咁譬如去到真係好偏遠嘅地方，甚至去到中國，其實分分鐘都係冇用呢個瓦片嘅，可能就係用一啲現成嘅自然嘅材料啦，木片啦、木皮啦，而茅草就係另外一種喺完全冇工業嘅支持之下都可以攞嚟做屋頂物料嘅一種嘅情況咧。而另外咧，亦都同所謂嘅農村嗰種咁嘅集體性都有啲關係。譬如戲裏面啦，我哋睇到呢啲咁嘅村民都會開會啦，甚至乎村民如果集合起嚟可以去欺負其中個別嘅村民，甚至乎下對於個別嘅村民或者家庭有生殺之權都唔定㗎嘛。咁你可想而知道古代無論中國好或者日本好，嗰、那個農村嗰個集體性都係好強嘅。咁而呢啲咁嘅茅葺建築好多時呢，正正就係喺譬如喺農間嘅時候，喺農閒嘅時候啦，應該話即係呢個喺冇咁忙碌嘅時候，剩返有啲時間即係休息嘅時候呢，嗰啲咩季節呢，咁可能呢佢哋就會開始去集合全村之力，去集體咁樣去幫個別嘅村民修葺，甚至乎重新起過佢嗰啲咁樣嘅茅葺建築。咁呢個呢亦都同日本或者係東亞嗰種農村嘅生活呢息息相關。 聽人 Stan 咁講，的確有一個合理性，即係我哋話喺日本嘅即係好多山區嘅地方，即係交通唔方便，有阻隔嘅情況之下，能夠就地取材用茅草，即係大家知道啦，稻米收割之後咧，到第二次播種之前咧，就有啲嘅間隔期間嘅。咁正正咧就係即係可以喺呢啲咁嘅時間咧，就正話如 Stan 所講咧，可以做嗰啲收葺嘅工作啦，同埋種種唔同嘅工作啦，咁就可以喺呢啲嘅間隔嘅時候做。咁就的確係好適合呢種自給自足嘅鄉村嘅生活。咁可能呢種就係因為咁樣，所以呢種物料嘅即係合理性嘅存在，咁所以長期使用都唔定啦。 咁但係呢，我哋又拗下頸啦。咁雖然頭先講到用茅嘅有好處啦，即係佢又保温性啦，佢又可以就地取材啦。咁但係我諗佢都有返一啲佢嘅弱點㗎嘛。就好似頭先卓然兄都有講到嘅，就係譬如佢即落雨嘅時候，我哋見佢喺啲茅草中間咁多間隔咁樣， 會唔會 變成佢漏水呢？又或者三隻小豬頭先有講到啦，大灰狼吹可以吹得冧㗎喎。咁你知日本都會係一個即係承受颱風嘅一個地區嚟㗎嘛。咁呢一啲會唔會都係茅草佢嘅弱點呢？ 嗱，其實呢，我可以同你講呢個世界上嘅絕大部分嘅物料呢，佢都係會滲水嘅、就算你話石屎呢都係會滲水嘅。 依家聽唔少嘅，其實 係啊，問題係當你有水嘅時候呢，嗰啲水排走咗，或者係冇得排走啦，佢自然乾水嘅速度快啲啊，定係佢滲落去嗰個屋頂或者外牆嘅裏面嘅速度快啲，咁係視乎邊一種嘅啫。咁而茅草嘅建築呢，其實佢本身係當然佢係有機會滲水嘅，但係呢佢通常呢喺日本嚟講呢，你會見到佢係特別厚嘅，或者我哋唔需要去日本啦，就去智連正宇嘅南田御廚，你見到嗰一座咁嘅茅葺嘅建築呢，佢係厚到可能差唔多接近有幾尺嘅嚇，甚至乎你可以話係要十進制就接近成一米咁厚嘅。咁基本上咧，你要嗰啲雨水咧流過嗰個差唔多接近一米厚嘅屋頂落到去咧，其實咧嗰個時間咧好長嘅。咁但係呢，通常嗰啲咩茅葺嘅建築呢，嗰、那個屋頂係特別斜嘅，咁所以呢佢嘅滲水呢亦都會比較快啲啦。當然另外有一個嘅巧妙之處就係、其實 如果一個高質素嘅茅葺嘅建築咧，所用嘅茅草咧，佢係特別幼嘅話咧，理論上咧，佢哋之間嘅空隙係可以比較細嘅。咁而空隙比較細嘅話咧，咁佢有水滲落去嘅速度咧，亦都係相對比較慢嘅。咁所以咧，有好多呢啲咁嘅喺個即係叫做施工嘅時候啊，或者係真正去選擇嗰個物料嘅時候咧，都有一啲巧妙可以令到滲水嘅情況係比較難啲嘅。咁當然講到尾，即係茅葺通常佢係用繩去綁住嘅，一串咁樣嚟到固定喺個屋頂。但係當然佢亦都比起其他嘅物料可能係容易啲去吹走嘅。咁呢個係事實嘅。所以咧喺日本嚟講咧，可能一啲颱風比較多嘅地方咧係少用茅葺嘅。咁亦都相對嚟講咧喺有落雪嘅地方咧，凍嘅地方咧，佢用茅葺嘅機會咧又會多啲嘅，因為佢個隔熱性咧，好多時係一般嘅譬如木皮啊，或者係用瓦片嘅建築咧，係冇辦法可以取代到佢呢一個保温性喺裏面嘅。咁所以咧，茅葺本身有個好處嘅。咁但係當然亦都係因為有一啲唔同嘅缺點啦。咁近呢一百年嚟講咧，都即係茅葺建築都越嚟越少啦。咁亦都係。平均壽命大概每20年呢就要重建一次嘅。如果係期間有多啲嘅修葺嘅話呢，可能可以去延長啲個壽命。但係點都係大概20年30年到呢，都係要通常喺古代嚟講就係集合全村之力咁樣去幫個別嘅村民去重新再鋪過一啲新嘅茅草去做返一啲新嘅建築物嘅。 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意，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 其實頭先就講，譬如喺啲種稻米啊，收割咗啲米之後，其實嗰啲剩翻嘅稻草啊，咁都可以落嚟做屋頂啦。咁但係係咪就咁做就得嘅咧？即係一啲草就咁摘完翻嚟，即刻鋪上屋頂就得嘅咧？係咪咁？ 哇！你都問得好 detail 喎嚇。咁 想知道嘛？ 講真，呢一個咁嘅施工嗰方面咧，或者選擇稻草咧，或者嗰個處理啊，其實都有啲巧妙嘅。傳統嘅日本咧，一般咧就會喺冬天嘅時候去採集呢啲咁嘅稻草啊、芒草啊或者茅草嘅。咁點解選擇冬天呢？通常係比較乾啲啦，嚇冇咁多雨水嘅時間。咁採集完之後咧，可能會好似譬如喺遊山節考嘅戲裏面一開場咧，出現好多咁嘅茅草咧堆滿曬咧一個個塔咁樣嘅。咁我懷疑咧，嗱戲裏面冇詳細講究竟點解會堆曬啲塔。咁好多時我哋見到農村咧都會堆呢啲咁稻草。咁其中一個堆稻草必須係會認為有用啦，先至會堆嚟用啦。咁喺如果我哋聯繫到譬如起呢個茅葺嘅建築咧，堆呢咁稻草咧，可能係喺冬天嘅時候採集完之後堆取出嚟，可能係有一個風乾嘅作用，因為咧茅草咧本身佢有水分喺裏面啊，當佢啱啱去收割落嚟嘅時候，咁你擺幾個月之後咧，其實係慢慢令到佢乾。乾咗之後咧，佢之後再用嘅時候，嗰個腐化或者生蟲啊，即係因為佢嘅水分越乾咧，越少咧，佢腐化嘅機會越少噶嘛。咁所以咧，好多時就一定要等佢乾咗之後咧，先用得。另外有一種更加加強嘅方法咧，就係用煙燻。其實日本嘅建築咧，除咗茅草之外，一般嘅木頭咧，好多時都會用煙燻呢一種去先處理咗一啲嘅天然嘅材料嘅。咁煙燻咧，首先就係用熱力啦。 整乾佢啦，減少佢水分啦。另外煙燻咧亦都可以有殺蟲，或者係造成一啲化學作用咧，令到佢腐化嘅機會係少嘅。咁茅草咧喺傳統最高水平嘅日本嘅建築上面嘅用法上面咧，先處理嘅方法就係用煙燻。咁所以咧喺一個農家嘅建築裏面咧，佢會繼續每一日日常生活都會煮飯噶嘛。咁咧佢嘅爐灶咁古代燒柴噶嘛，咁基本上間屋裏面咧有好多嘅煙係可以去喺裏面熏住嗰個屋頂嘅。因為佢屋頂一般嘅農家建築咧，都唔會再做另一重嘅所謂嘅假天花，咁直接咧嗰啲煙咧就會上咗去嗰啲草嘅底下嗰度咧。咁呢個煙燻咧，亦都可以幫助到令到嗰個茅草嗰個壽命咧加長嘅嚇。咁相反嚟講，如果你鋪完一個茅葺嘅建築，而你唔喺裏邊用，喺裏邊冇生火嘅情況之下咧，可能佢嘅壽命反而係更加短 嘅 喎。 咁即係譬如我哋之前講嘅出雲大社係咪啊？咁咧就應該。我想好少人在入面生火啦， 冇错啊。 咁照计，咁佢茅葺嘅寿命就会比较短一啲啦，系嘛？ 咁所以咧，其实好多譬如神社嘅建筑咧，佢本身咧有机会咧。定期咧，亦都會喺裏面咧做一啲煙燻嘅情況，或者有少少所謂做一啲 保 養嘅工作嚇、去做嘅。亦都其實近呢幾十年咧，好多日本嘅傳統嘅茅葺建築咧，係好多都冇再新起噶啦。咁甚至乎有好多咧，就開始去想去保留呢啲咁嘅茅葺建築咧，就會將佢拆件，然後再搬去其他地方，成為一啲新嘅博物館。咁咧就再喺另外一個地方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會特別去做呢啲薪火啊、煙燻咁樣嘅情況咧，去所謂嘅加長嗰啲咁嘅茅葺建築嗰個壽命嘅。咁啊，譬如咧，我哋頭先所講過介紹過嘅嗰幾種譬如喺日本裏面最出名嗰幾個白川鄉啊、大內宿啊，或者係美山町啊呢幾個所謂真正嘅茅葺嘅建築嘅鄉村之外咧，我亦都去過咧橫濱嘅一個三溪園啊，裏面咧佢有一間嘅建築物咧，其實就係叫做呢個舊齒備原家，咁其實就係喺白川鄉附近嘅一間嘅茅葺嘅建築咧，將佢拆件再搬去橫濱呢一個咁嘅園林裏面去重建嘅。咁但係咧，佢本身咧已經脱離咗嗰個原本喺農村裏面嗰個所謂嘅環境 context 嘅啦，咁、但係咧亦都未嘗唔係一個你唔需要去到一個真正嘅農村裏面都見到一個展示一個日本傳統茅葺建築嘅一個地方。 同埋咧，我就算见话茅葺嘅建筑咧，都有几种唔同嘅屋顶形式嘅，即系好似我哋之前讲中国建筑嘅时候，啊，中国屋顶有好多种噶嘛，又冇电顶啊，又乜乜啲铁山顶啊咁。但系原来我见翻，譬如白川乡啊、大内宿啊，又或者系美山町啊，咁咧大家如果想睇到多啲即系日本茅葺嘅相片咧，咁啊，大家即系都可能喺旅游杂志上面见到好多啦。咁亦都有一个方法嘅，就系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嘅网站 rthk.hk， 喺我哋第五台节目《建筑二》入面咧，今集亦都上载咗一啲嘅相片啊。相片咧系由卓贤兴嘅好朋友啊邓先生同埋张先生、张伟国先生啊，咁就提供嘅。咁佢哋去旅游嘅时候咧，亦都影咗好多呢啲茅葺嘅相片咧，俾我哋咧去摆喺网上面咧，送俾咁多位嘅听众们可以上去睇一睇嘅。佢哋虽然都系用茅葺，但系咧嗰个形状就不尽相同嘅噃。 譬如啊，我哋睇翻戏里边咧所讲咧，其实咧里边出现咗咧嘅茅葺建筑咧，都系有几种唔同嘅屋顶形式嘅。咁但系咧，一般咧，譬如我哋头先所讲嘅嗰三大日本嘅茅葺嘅村落咧，其实通常佢哋每一个村落咧都会倾向咧主要用一种嘅建筑嘅屋顶形状嘅形式嘅。譬如咧，岐阜县嘅白川乡啦，即系作为日本而家都叫做最受欢迎嘅茅葺嘅旅游胜地啦，主要咧佢用嘅就系所谓嘅切妻做嘅屋顶形式嘅，切就系用刀去切开啦，妻就系妻子嗰个妻啦。 哎呀，咁样讲就 系啊，咁我唔系好识日文，咁我唔知点解会用呢个字啦吓。咁切妻做其实相等于中国咧，其实就系我哋之前成日讲嘅原山式建筑。咁即系最简单嘅，譬如好似一本书，你将佢嘅书脊向上之后咧，半打开嘅形式，咁啊三角形啦，咁有啲人咧其实就叫佢做合掌屋啊嘛， 呢个听多啲， 合掌系啦，就等于一对手掌咁啊合十 半合十啦，或者下面就拉开少少咁样，咁咧就形成一个好大嘅三角形嘅立面咁样嘅情况。咁呢个就所谓嘅合掌屋啦，合掌造啦。咁但系咧，我哋又要留意，其实好多时咧，我哋如果睇一般介绍日本嘅茅葺嘅唔同嘅地方咧，一般所有茅葺咧，有时咧啲人都会就咁叫佢合掌造。其实合掌造呢一种咧，系八川乡呢一种切妻造，或者等于中国嘅原生。单式建筑咧，呢种三角形嘅先至叫做正式嚟讲，先叫做合掌造嘅。 即系大内宿嗰啲啊，尾山丁嗰啲就唔叫做合掌造。 譬如大内宿嘅喺福岛县啦，日本嘅东北啦吓，近住会津郡啦。咁佢咧就系用另一种叫寄洞造啦，寄就系寄信嘅寄啦，洞就洞梁个洞啦。咁其实等于中国嘅边一种咧，就系嗰种嘅武殿式嘅建筑啦，即系四边嘅斜面吓，即系或者你可以话等于。如呢个紫禁城里面嘅太和殿啦，嗰一种咁样嘅形式吓，咁呢一种咧，其实就唔属于合掌屋嘅。咁另外，如果去到京都府北部嘅南丹市嘅美山町咧，嗰咁嘅茅葺之理，另一种啦就叫入母屋造，入就系出入个入啦，母就系母亲个母。咁呢一种咧，相等于中国嘅歇山式，咁亦都唔系属于合掌屋嘅。咁歇山式即系上面同下面，等于好似系头先所讲嘅武殿顶同埋呢一个嘅圆山嘅混合咁啊，上面就系有两个少少嘅山墙。咁下面咧好似系武殿式咁嘅四边斜面嘅，咁呢一个咧巧妙之处咧就系、是、通常上面嗰个小小嘅三角形嘅山墙咧，通常咧会做一个开窗喺上面嘅，咁呢个开窗咧有两个作用嘅，一就系可以有日照啦，入到去个室内啦，就系、是、靠住嗰、那个。三角形嘅窗仔，咁另外一个咧，亦都系可以作为一个通风啦，甚至乎亦都我哋头先讲过话，成日都会煮饭有烟熏到噶嘛，咁都会俾嗰啲烟咧有个排出去嘅一个出口嘅，咁都会喺嗰个三角形嘅窗仔嗰度去排出去嘅。咁呢一个咧，基本上咧就见到呢三大嘅茅葺嘅乡村咧喺日本咧，分别主要就系呢三种唔同嘅屋顶嘅形状嘅。 咁今日咧，多谢阿 Stan 咧同我哋亦都讲咗咁多日本茅葺建筑嘅特色啦，同埋究竟茅草有啲咩用咧？咁今日可以话系获益良多啊！ 亦都可以俾大家知道咧，就系茅草屋同埋木屋咧，其实都有佢嘅美丽同埋坚固之处嘅。要吹烂一间茅草屋咧，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啊！ 咁我哋咧讲日本建筑嘅系列咧，今日亦都叫做喺介绍方面咧系最后一集啦。下一集咧就会嚟一个日本建筑文化嘅总结啦。咁啊，希望 Stan 咧就可以同我哋用一集嘅时间咧，讲翻我哋咧喺对上。咁多集入面咧，已经讲咗16集啦，咁啊咁多日本建筑嘅文化，咁啊亦都温故知新啦，等大家咧可以去回味一下日本建筑文化之美嘅。 嗯，冇错。 系啦，咁咧而我哋下一集嘅节目咧，亦都会揀一套电影嘅，就算系一个总结咧，我哋亦都有电影咧分享俾大家。咁就系由此口史正导演嘅《恋上春树》啊，大家可以喺嚟紧呢个星期时间咧，去咧揾呢套电影嚟睇一睇啦。咁今日建筑二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多啦，下个星期一晚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再约定大家啦，下个礼拜见，拜拜， 拜拜。 建筑二主持黎东耀、曾卓贤、冯杰，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